若望福音第十六章，我给你们讲论了这些事，免得你们的信仰受动摇。人要把你们逐出会堂，并且时候必到，凡杀害你们的，还以为是尽恭敬天主的义务。他们这样做，是因为没有认识父，也没有认识我。我给你们讲论的这一切，是为叫你们在这一切发生时，想起我早就告诉了你们这一切。这些事，起初我没有告诉你们，因为我还与你们同在。现在，我就往派遣我者那里去，你们中却没有人问我，你往哪里去？只因我给你们说了这话，你们就满心忧闷。然而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，我去为你们有益，因为我若不去，护卫者便不会到你们这里来。我若去了，就要派遣他到你们这里来。当他来到时，就要指证世界关于罪恶、正义和审判所犯的错误。关于罪恶，因为他们没有信从我；关于正义，因为我往父那里去，而你们再见不到我；关于审判，因为这世界的首领已被判断了。我本来还有许多事要告诉你们，然而你们现在不能担负。当那一位真理之神来时，他要把你们引入一切真理，因为他不凭自己讲论，只把他所听到的讲出来，并把未来的事传告给你们。他要光荣我，因为他要把由我所领受的传告给你们。凡父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的，为此我说他要由我领受而传告给你们。只有片时你们就看不见我了，再过片时你们又要看见我。于是他门徒中有几个彼此说，他给我们所说的，只有片时你们就看不见我了，再过片时你们又要看见我。还有，我往父那里去是什么意思？又说，他说的这只有片时究竟有什么意思？我们不明白他讲什么。耶稣看出他们愿意问他，就对他们说，你们不是彼此询问我所说的只有片时你们就看不见我了，再过片时你们又要看见我的话吗？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要痛哭哀嚎，世界却要欢乐；你们将要忧愁，但你们的忧愁却要变为喜乐。妇女生产的时候感到忧苦，因为她的时辰来到了。既生了孩子，因的喜乐，再不记忆那苦楚了，因为一个人已生在世上了。如今你们固然感到忧愁，但我要再见到你们，那时你们心里要喜乐，并且你们的喜乐谁也不能从你们夺去。到那一天，你们什么也不必问我了。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你们因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，他必赐给你们。直到现在，你们没有因我的名求什么，求吧，必会得到的，好使你们的喜乐 得以圆满。我用比喻对你们讲了这一切，但时候来到，我不再用比喻对你们说话，而要明明地向你们传报有关父的一切。在那一天，你们要因我的名祈求。我不向你们说，我要为你们求父，因为父自己爱你们，因你们爱了我，且相信我出于天主。我出自父，来到了世界上，我又离开世界，往父那里去。他的门徒便说，看，现在你明明的讲论，不用什么比喻了。现在我们晓得你知道一切，不需要有人问你，因此我们相信你是出自天主。耶稣回答说，现在你们相信吗？看，时辰要来，且已来到，你们要被驱散，个人归个人的地方去，撇下我独自一个。其实我并不是独自一个，因为有父与我同在。我给你们讲的这一切，是要你们在我内得到平安。在世界上，你们要受苦难，然而你们放心，我已战胜了世界。